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有吴欣欣姐姐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就正式开始今早的清晨爽利节目了。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二分的了，听见的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头早的清晨爽利。今早当然继续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啦。咁要提下我哋嘅哥哥姐姐，今日日子呢就嚟到2020年10月嘅31号㗎啦。咁农历呢就係一个月圆嘅日子，就係9月15。寻日有听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今日呢就係呢一个嘅蓝月亮出现嘅时间。咩蓝月亮呢？其实喺一个月里面呢有两次满月。因为呢今个月嘅10月1号係这个8月15嘛，是不是？那今个月的31号呢又是9月15号，那即是换言之一个月里面有两次的初十五的时间。那当然你说这个蓝月亮是不是很难得呢？两三年到一次，再如果错过了今晚蓝月亮就要到下次，就是这个的大概三年后。但是你说今天的月光是不是特别亮？今晚我没有抬头望过，也都没有特别看到。 听众朋友话俾我听，究竟系咪系真系好靓咧？有时咧觉得咧月亮都好得意，月亮咧就系一种好特别嘅抒情嘅情怀嘅。好多时候成日都讲啊，月亮望见个月亮就会谂起其他人啦。好多歌曲都同月亮系有关，譬如头先我播《明月千里寄相思》啦吓，或者咧即系好多即系都脍炙人口嘅歌曲都同月亮都系有关嘅。不过今日咧，为你带来明月千里的相思，不是因为想播月亮的歌，是想播吴银音姐姐的歌曲。除了她有这个首本名曲明月千里的相思，还有这一首我有一段情。 闽江夜曲啊，我哋继续有吴欣欣姐姐嘅歌声啊。咁讲起吴欣欣姐姐咧，就系1922年出世啦。咁啊，离开咗我哋嘅时间咧，就系2009年嘅12月17日。原名咧就系吴剑秋嘅。咁啊，祖籍咧就系呢一个浙江宁波啦。咁喺上世纪40年代咧，系上海嘅著名嘅歌星同埋影星嘅。咁亦都有呢个鼻音歌后之称嘅。咁啊，亦都即系好，大家咧都好中意将佢啦，同埋白虹啦、白光啦、龚秋霞啦、李香兰啦、姚莉姐姐啦，同埋周璇姐姐啦，合称七大歌星嘅。咁当然啦，咁佢真系有好多好多首嘅脍炙人口嘅歌曲嘅。咁啊，讲起即系吴欣欣姐姐咧，原来咧佢细个嘅时候咧有一个嘅艺名咧，同佩佩咧都有同姓三分亲嘅。佢细个嘅时候嘅艺名咧都系姓钱嘅噃，系嘛？就系即系喺佢细个嘅时候喺呢个电台里边咧，就系唱呢一个嘅儿童节目里边嘅表演歌曲嘅时候咧，就用钱欣呢个名咧，就系呢个做艺名嘅。好啦，咁啊讲咗少少关于吴欣欣姐姐嘅一啲嘅资料之后呢，咁啊当然要同你讲下天气啦。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呢约为26度啊，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周中期云量系会较多嘅。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83%。 把真情流露。 咁啊，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咧，就有《听我细数》啊。咁啊，讲当然啦，今日《听我细数》咧就系讲个吴欣欣姐姐嘅一啲嘅资料啦。咁啊，讲紧咧，吴欣欣姐姐其实从细开始都好中意唱歌噶啦。咁啊，成日咧都跟住电台啲歌咧，就跟住一边听就一边唱。我谂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同吴欣欣姐姐都一样啊，好多时候咧听到啲自己中意嘅歌曲咧，都会跟住唱嘅。不过咧，佢喺高中毕业之后咧，本来系谂住考呢个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嘅。不过咧，亦都系因为爸爸妈妈都系知识分子啦，咁啊极力反对啊。咁啊，原来咧，爸爸咧都系一个化学工程师嚟嘅，佢妈妈咧个著名嘅呢一个嘅妇产科医生。于是乎咧，咁啊，当然佢妈妈就好希望咧个女就可以同佢一样都系做医生啦，所以就极力反对佢做呢一个嘅歌星嘅。不过即系讲真啦，真系一个好有天分嘅朋友，同埋好有决心嘅朋友咧，佢一定会谂方法嘅。如果唔系，点会可以留俾后世咁多咁多好嘅歌曲呢？跟住我哋有吴欣欣姐姐嘅呢一首《断肠红》啊。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五点半钟，我哋先听一次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省里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大选下星期二举行，争取连任嘅总统特朗普表示，未决定选举之夜会留喺边度。 他又在社交网站贴文批评最高法院拒绝应共和党要求，阻止北卡罗来纳州接收选举日之后收到的邮寄选票是疯狂，认为选举应该在11月3号就结束。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选举之夜放弃留在华盛顿的旗下集团酒店，很可能返回白宫等待结果。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前往中西部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州拉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同日亦都会前往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州，星期六和前总统奥巴马一起在密歇根州争取选民支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一批世卫专家星期五和中国的同行举行了视像会议，讨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批评世卫和中国关系太密切，形容世卫是中国的傀儡，协助隐瞒疫情信息。世卫一直否认指控。另一方面，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从全球角度去看，第二波新型肺炎疫情已经开始，随着天气转冷，大部分北半球国家的疫情会加重，但他认为中国爆发第二波疫情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中国有完整的防控机制，但社会仍然要警惕。政府正研究推出名为安心出行的流动应用程式，让市民自行记低出行记录，使用的时候扫描场所的二维码，在自己手机的程式记录到访，预计短期内是超过260个试点推行，包括康文署辖下体育馆、泳池和运动场地，以及食环署辖下的街市和熟食市场等。當局說用戶的資料不會上傳到任何中央資料庫，但如果用戶確診，衛生防護中心會聯絡用戶提供出行記錄，協助追蹤相關接觸者。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說，如果程式沒有要求用家提供所在位置，未必會有坊間擔心的追蹤功能，但他說能否達到效用要視乎有多少人應用。政府公布预先估计数字显示，本港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下跌 3.4%， 跌幅较第二季显著收窄 5.6 个百分点，按季更加上升 3%， 结束连续5个季度的跌势。政府预期内地经济持续复苏，为未来几个月的香港出口带来支持，除非疫情再恶化，今年余下时间本地经济活动会继续复苏，但在有效疫苗广泛应用之前，疫情仍然是环球和本港经济的下行风险。有经济师认为，全年 GDP 收缩幅度有望收窄，但失业率至年底仍然会升至近 7%。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501点，跌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69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7，瑞士法郎0.917，加元0.33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95美元，卖出1879.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中期云量较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明天会是更风光，只有继续努力上站，到风雨看远大眼光。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播放率都好高嘅呢一首歌，佩佩好鍾意好鍾意陈秋霞嘅呢一首夜温柔。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5:41，听緊嘅呢由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朝早独有嘅清晨爽利。点解话独有呢？因为呢星期一至五嘅清晨爽利呢就係同第一台联播嘅。逢礼拜六呢只係为我哋哥哥姐姐服务嘅啫，所以呢就係第五台独有嘅版本。咁所以呢佩佩都揀嚟一啲呢比较大家好熟悉同埋可能好鍾意嘅歌曲。今朝早呢其实原本呢就唔係有呢一个主题嘅。不过咁啱今朝早呢就播放吴欣欣姐姐嘅时候呢，头先如果有听我做节目都讲啦，吴欣欣姐姐喺刚刚出道，真係好細个，即係佢用一个艺名叫前恩。咁諗起啊，同中嘅朋友呢其实真係特别真係有感情。咁今朝特别揀嚟呢都是一个大姓的朋友仔的歌手。咁刚才播了陈秋霞，原来姓陈的歌手都真的有很多的噃。除了刚才的陈秋霞之外，佩佩都很喜欢的这位陈姓歌手朋友，陈蒂斯的这一首《问我》。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支持，早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当然啦，陈百强已经离开咗我哋有二十几年嘅日子啦，但系佢遗留落嚟嘅歌曲真系好多好多好好听嘅。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对陈百强嘅歌曲咧都冇太大嘅感觉噶啊，唔知好几年前咧，突然之间有一日咧，就系听到呢一首嘅《涟漪》之后咧。突然之间就觉得啊，陈百强唱歌好好听喎，于是乎咧就疯狂爱上咗呢个陈百强嘅歌曲。其实有听贝贝做节目都知道啦。陈百强嘅歌曲喺佩佩嘅节目里边个播放率都好高嘅。呢一首《涟漪》咧，我好中意个歌词，因为歌词写得好，即系唔系好直接啊，但系咧又好抒情咁嘅感觉，就话俾你听，其实生活可以好简单，只系可能好细微嘅嘢都可以令到你好开心、好快乐嘅。有时虽然系啦，而家疫情当中咧，真系可能好辛苦啦，戴住口罩就而家就算做住节目都要戴住口罩。尤其是我哋哥哥姐姐，可能上落楼梯啊，或者系出去买个餸都觉得焗住好辛苦。咁但系。可以喺当中可以搵到啲开心快乐嘅嘢嘅。我成日都话啦，戴住口罩个个都系靓仔靓女，根本同埋呢你去周围望人嘅时候呢都望下估下嗰个我食唔食先，望下对眼我食唔食先。即系个感觉呢都可以系正面啲嘅。当然啦，点正面都好都系要勤洗手啦，即系要听呢个卫生署话要勤洗手啦，要戴口罩啦。同埋呢即系人多嘅地方真系要少啲去㗎。咁啊当然啦，我哋哥哥姐姐真系好好嘅。咁啊可能晨运嘅时候都系朝头早啦。咁但系晏昼飲茶呢都要小心啦。虽然而家限聚令都可以放宽咗少少。咁但系呢除口罩食嘢都系有啲危险嘅。咁啊所以呢都系即系尽量快快手食完同朋友倾偈嘅时候记得戴返口罩啦。咁啊唔好挂住一路一中两件嘅时候同人哋倾偈嘅时候呢就唔戴口罩，咁就比较危险一啲啦。好啦，咁讲下天气预测先。咁啊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呢约为26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系间中系吹强风嘅。咁啊，展望系咩咧？展望就未来两三日咧就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啦。咁啊，下周中期咧云量系会较多嘅。室外气温咧而家系22度啊，相对湿度咧系86%嘅，咁啊真系明显地咧系觉得系清凉咗嘅。咁我哋哥哥姐姐咧最紧要咧就系加添一件嘅外衣啦。不过当然啦，呢啲都唔需要陪陪讲噶啦。

陈美玲，愿君真爱不相欺。每次介绍陈美玲嘅时候咧，我谂由以前到而家都系噶啦，要系嫁咗去日本嗰个陈美玲啊，唔系大 pat 陈美玲啊，因为咧当年咧其实都有两个嘅陈美玲出现啦。当然诶，陈美呢两个字系一样嘅，个玲字咧写法系有唔同嘅。呢、這个嫁咗去日本嘅呢个陈美玲咧就是、年龄个玲啊。啊，讲起陈美玲咧，佢真系好犀利啊！即系而家就即系转型啦，就即系佢即系相夫教子之后咧，就教出两个好叻嘅仔啦。咁然之后咧，佢而家咧就做埋呢一个嘅即系呢个亲子教育专家，就出书咧，就教人咧，就系点样去培育小朋友啊，真系厉害厉害啊！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嘅六点钟啦。咁我哋会听一节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喺健健康康在清晨里边出现嘅。好，我哋转头再见。 守防疫措施，又向市民派发印有防疫资讯的宣传单张，并进入酒吧内查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本港今日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中期云量较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再次同我哋嘅哥哥姐姐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0月31号，农历咧就系9月15。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嚟有钱佩佩嘅，嚟到呢个第三个时段啦，咁就有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出现啦。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我哋嘅老友记啊，就系呢一个嘅即系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子宫下垂嘅一个病嘅，尤其是生育过嘅妇女啦，咁啊呢一个问题咧都可能有机会会困扰嘅，咁啊就算你话啊我冇生育过，系咪都可以幸免呢？我哋要听听一阵间梁医生嘅讲解啦。不过你要提提你啦，咁啊室外温咧，哇好靓个数字，22度啊，相对湿度88%。今日有少少微雨，所以呢如果諗住出去晨运嘅朋友呢，就记得着返对冇咁跣嘅鞋啦，可以嘅话呢戴返把遮或者戴件风褛。仲有最紧要我要提一次啦，虽然而家应该已经天光啦，尤其是呢如果半夜出去晨运嘅哥哥姐姐，千万千万真係唔好着深色嘅衫行出去。尤其是是全黑的衫，有时呢佩佩翻清晨上来的时候呢，揸车的时候呢，见到有些哥哥姐姐真的，你知啦，街灯又很昏暗啦，有时候会在车与车之间闪出来啦，穿晒全身的黑衫真的看不到的，咁真的很危险的，所以呢有咁先识，穿咁先识，咁等人看得清楚啲。剛才在新聞之前就播放了去了日本，嫁了去日本的陳美玲，有提到有這一位另外一位的陳美玲。如果 何解痴痴的看着我，想知道为何，何解天天给我点首歌，何解天天等我路过，想知道为何，何解偏不敢说是爱我，如果真的恋爱着我，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 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有佩佩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我哋又见面啦。 系你好， 早晨早晨啊！系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好多女性嘅呢啲失禁啊、尿频呢一样嘢啦。当中你就提过咧，就有呢一个嘅子宫下垂啊。 系， 其实子宫下垂，我喺生产嘅时候咧，都有妇科医生就讲过提醒过呢样嘢嘅。咁系咪即系话生过嘅朋友或者生得多嘅朋友就会好容易有呢个子宫下垂嘅问题出现呢？ 是生产多都是一个原因嚟嘅。我之前都提过，就话我哋浪起嗰个子宫成套，即系嗰个妇科嘅一啲器官嗰度嘅肌肉咧，都系一组嘅肌肉。咁所以话啊，你生产过六个或者八个或者十个咧，咁嗰啲肌肉咧都系松弛啦。再加上咧，就可能有啲人士咧。你知上次講比較肥胖啦，或者佢有即係長期嘅便秘啊，即係話佢腹部壓力係提升嘅，即係話佢腹部壓力提升咁，佢咪壓落去，即係唔會向上壓，咁咪向下壓噶嘛，咁咧就係女人就多一個孔洞啦，咁呢個孔洞壓出嚟，咁就會可以個子宮咧。就会所谓子宫下垂啦，子宫下垂有唔同嘅严重性嘅，当然有啲咧严重到咧，其实走出嚟， 哦，即系成个子宫成跌咗出嚟咁样， 系跌出嚟， 咁个感觉系点样？系直头摸到啊，定系点样噶？ 连喺出边睇到， 哇，咁系好严重噶咯， 系啊，呢个最严重啦，即系第三度咧。 我记得喺生产前咧，就有妇科医生就提醒过，就生产完唔好踎。系啦，话踎咧就会令到子宫下垂，有冇呢样嘅根据嘅咧？ 都唔系嘅，其实咁我谂呢样嘢又唔系。当然你踎咧本身都构成一压力喺度， 系 咁我哋就唔纯粹系踎嘅情况。咁我哋中国人好兴踎噶啦， 系咪？ 尤其是北方人士啊，你去到北方旅行，我记得 个个都踎噶嘛。 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好耐以前咧，1986年我去西安西安嗰阵时咧，其实巴士站啲冇人企喺度嘅， 个个都踎嘅。 系我喺巴士嚟，全部好多人喎， 系 全部都踎晒喺地下度啊。咁即系我哋生活习惯咧，其实都唔会太影响呢样嘢嘅。 系咁，但系头先你讲即系生产得多就有机会有呢样嘢啦。咁有冇得预防嘅咧？如果咁样讲，即系我望可唔可以塞翻上去嘅咧？跌咗落嚟。 嗱，其实呢样嘢咧就系包括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系话。我哋点样强化嗰个骨盆底肌肌肉啦？ 哦，即系又系做嗰个运动啦。 系啦，减低佢受伤啦。第一线咧就 系 减低便秘，减低肥胖，即系肚腩唔好大。 系， 即系呢两样事咧最紧要嘅，啊，咳嗽啦，即系长期咳嗽又会即系都系咳嗰阵时咧个压力都压咗落去个子宫，就会向外走啦。 即系咳都唔好咁用力，轻力啲咳。 系啦，系啦，啊。咁多人啲咳就醫好佢啦，即係話啲長期咳醫得好噶嘛， 係 可以有辦法控制到減低佢咳嗽咧。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方法。咁尤其是有啲人咧，譬如醫生話咗俾你聽，你要少少子宮下垂啊。即係做婦科檢查驗到嘅，嗰個睇唔到嘅。係淨係睇到好似個子宮頸向下 跌咗落嚟， 走得低啲。咁嗰陣時咧，你就特別要注意啦。就話。即係減肥啊，嚇，即係唔好話老大便咁緊要啊。即係啲大便暢順啲。即係方法啊，哦，你啲飲多啲水啊，嗰啲大便令到軟啲啊。可能有少少 食多啲纖維嘅嘢啊， 輕度令到啲大便容易排出嚟，大便習慣好啲，又唔會因為啲老大便係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嘅。你已經係所謂一度啊。脑大便一个原因啦，咁你唔好令到二度，踢一、二、三，三个唔同度数，三咧就走出体外，一咧就净系做检查睇到，都下垂咗少少，即系低咗啲，二咧就系嗰个子宫落咗去个阴道里边， 在正常陰道那裡、 嗯、 通常呢譬如三度呢好明顯啊，你哋去睇醫生啊，有咩辦法啊？點搞啊？咁一度通常咧就冇咩可以做啦嚇，咁、就預防佢再變成二或者三度。咁呢啲咧我哋都係需要注意嘅。 咁但係即係跌咗落嚟，有冇得升翻上去噶？ 嗱、啊，咁咧就有冇升翻上去？如果對生活冇影響咧，唔使升上去啦，係咪？ 嗯。 咁當然好明確，佢已經走出咗會陰之外咁，即係話已經走出體外咁。咁你唔得噶嘛？ 咁系咪成份就抽走佢咧？ 咁你会发炎啊，成嗰啲咁嘅嘢噶嘛？咁、你可以做手术嘅，手术可能托翻高佢啊。咁多人年纪比较大嘅咧，咁即系已经完成生育，咁好多时都会做手术割咗佢。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咁、但系未去到严重嗰啲咧，即系第二度嗰类咁咧，咁可以摆一啲所谓即系环喺度啦。 子宫环。 系啦，咁佢 子宫环唔系可嚟避孕嘅咩？ 唔系呢个环啊，佢子宫环咩？子宫里边啊嘛，喺个而家就系个阴道嘅个环嚟嘅，系顶住佢， 系 吓、等佢唔再跌落嚟。 系 咁咧，就系即系嗰环可以摆喺度一段时间啦。咁、嘅定期睇妇科医生嗰阵时候更换啦。点解要用呢样嘢咧？即系话，因为佢当佢子宫走咗去，即系所谓二度嗰啲啊，即系个子宫下垂，除咗去个阴道里面的时候呢，你想想它我们有几样东西在这里的。那个膀胱是子宫前面，那个直肠肛门就是子宫后面，那个即子宫就是中央的。那子宫下垂的时候呢，它拉埋那个膀胱位的。即膀胱就变成 顶住了， 屈住了。屈住了就会令到呢有呵期那些呢就会失禁。那些低一点呢就会令到屙唔尿有问题，弯咗啊，知唔知啊？即系话佢坐低咗咧，就本来个膀胱应该系喺嗰个尿道上边， 系。 但系当个膀胱俾嗰个子宫扯埋向下咧，个膀胱咧就唔系个尿道嘅正上角啊，就会弯咗向后少少，咁呢个收缩能力会差啲咯，咁咪少似。男性咁啊， 系就去唔到厕所啦， 去唔到厕所。 咁头先你讲即系个膀胱顶住啦，相对地喺佢另外一边，即系嗰个直肠个位置，系咪都会影响大便嘅咧？ 都会嘅。嗱，咁你譬如话你嗰个子宫下垂去咗个阴道，你都会知，即系你去做生产前咧。你摸下嗰個子宮有冇子宮頸擴大，都係做即係探肛噶嘛。咁你講嗰個子宮下垂咪頂住咗嗰個直腸部分咧。大便冇咁暢順啊，頂住會嚇，咁都會有一個影響喺度。不過小便係一個最主要嘅問題。咁多人即係你移動個位咧，即係膀胱炎啦、女性即係尿道啊短啲啦。咁加埋嗰個子宮落咗個呢個陰道咧。咁又會構成嗰個周邊嗰啲健康唔好，咁膀胱炎啊、尿道炎發生機會高啲啦。 哇！本身咧我就覺得子宮下垂好似唔係好嚴重，聽完咁講，其實都幾嚴重嘅喎，即係可能本身會嘅影響係好大咁，所以婦女們咧，其實無論即係你有生過幾多個都好，其實都要注意呢樣嘢。當然就係透過呢一個檢查，其實係可以見到嘅。咁同埋應該要做多少少運動減肥咧，都係可以幫到手啦，係嘛？ 係啊，佢冇生過啲好肥啊，或者成日咳啊，咁都會一樣可以有即係子宮下垂呢樣嘢，更年期之後呢一個即係變數嚟嘅。 咁大家要特別留意啦。咁今日唔該曬香港老年學會會長、老人科專科醫生黎萬峰醫生嘅，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又再見啦，拜拜。 知道明天日头。

特尼斯司法部门说，凶徒2016年曾经因为涉及持刀和暴力案被捕。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会增派120名警员到尼斯驻守，又说法国正是处于反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很可能会发生更多袭击。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31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公布第三季预先估计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下跌 3.4%， 连跌五季，但跌幅比上一季明显收窄 5.6%。 政府说，除非疫情再恶化，本地经济活动会继续复苏，但未有有效疫苗之前仍然有下行压力。经济师又怎么看呢？一阵听一下。美国